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行情数据对接和抓取之 RESTful 和 Socket。 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交易所的交易模式，数字货币交易所 RESTful 接口的常见概念，以及如何调用 RESTful 接口进行订单操作。众所周知，买卖操作的前提是你需要已知市场的最新情况。这节课里我将介绍交易系统底层另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行情数据的对接和抓取。行情数据最重要的是实时性和有效性，市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合适的买卖时间窗口可能只有几秒，在高频交易里，合适的买卖机会甚至在毫秒级别。要知道，一次从北京发往美国的网络请求，即使是光速传播都需要几百毫秒的延迟，更别提用 Python 这种解释性语言建立 HTTP 连接导致的时间消耗。经过上节课的学习，你对交易应该有了基本的了解，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先从交易所撮合模式讲起，然后介绍行情数据有哪些，之后我将带你基于 WebSocket 的行情数据来抓取模块。回顾上一节我们提到的，交易所是一个买方卖方之间的公开撮合平台，买卖方把需要的或是可提供的商品数量和愿意出或者愿意接受的价格提交给交易所，交易所按照公平原则进行撮合交易。那么撮合交易是怎么进行的呢？假设你是一个人肉比特币交易所，大量的交易订单往你这里来汇总，你应该如何选择才能让交易公平呢？显然最直观的操作就是把买卖订单分成两个表，按照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列。我在文章当中放的这两张图就是买入和卖出的委托表，如果最高的买入价格小于最低的卖出价格，那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发生，这通常就是你看到的委托列表的常态。如果最高的买入价格和最低的卖出价格相同，那么就尝试进行撮合，比如比特币在 9002.01 这个价格就会发生撮合，然后按照 9002.01 的这个价格成交 0.0330 个比特币。当然交易完成后，小林未完成部分的订单还会继续在委托表里。不过你可能会想，如果买入和卖出的价格有交叉，那么成交价格又是什么呢？那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我们来试想一下下面这样的场景，如果你尝试给一个委托列表里加入一个新买入订单，它的价格比所有已有的最高买入价格高，也比所有的卖出价格高，那么此时它会直接从最低的卖出价格撮合，等到最低价格的卖出订单吃完了，它便开始吃价格第二低的卖出订单，直到这个买入订单完全成交，反之亦然。所以委托列表价格不会出现交叉。当然请注意，这里我说的只是现价订单的交易方式，而对于市价订单交易规则会有一些轻微的区别，这里我就不详细解释了，主要是让你有一个概念。其实说到这里哈，所谓的交易所行情概念就呼之欲出了。那交易所主要有两种行情数据，委托账本和活动行情。我们把委托表里的具体用户隐去，相同价格的订单进行合并，就得到了文章当中的这种委托账本图，你可以打开文稿进行查看。对于这张图，我们主要观察右边的数字部分，那其中上半部分里第一列红色数字代表比特币的卖出价格，中间一列数字是这个价格区间的订单比特币总量，最右边一栏是从最低卖出价格到当前价格区间的积累订单量，中间的大字部分 9994.1 美元是当前的市场价格，也就是上一次成交交易的价格。下面绿色部分的含义与上半部分类似，不过指的是买入委托和对应的数量。这张图当中最低的卖出价格比最高的买入价格要高 6.51 美元，那这个价差通常被称为 spread， 这里验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委托账本的价格永不交叉。那同时 spread 很小也能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交易所，每一次撮合发生意味着一笔交易的发生，卖方买方都很开心，于是交易所也很开心地通知行情数据的订阅者，刚才发生了一笔交易，交易的价格是多少，成交数量是多少，这个数据就是活动行情 tick。 有了这些数据，我们也就掌握了这个交易所的当前状态， 可以开始搞事情了。那这节课开头我们提到过，行情数据很讲究时效性，所以行情从交易所产生到传播给我们程序之间的延迟应该越低越好。通常交易所也提供了 REST 的行情数据抓取接口，比如文中对应的这段代码。我在美国纽约附近城市的一个服务器上测试了一下这段代码，你可以看到平均每次访问 order book 的延迟有 0.25 秒左右。显然如果在国内，这个延迟只会更大。按理说这两个美国城市的距离很短，为什么延迟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 REST 的接口本质上是一个 HTTP 接口，在这之下是 TCP TSL 套接字连接，每一次 REST 请求通常都会重新建立一次 TCP TSL 握手，然后在请求结束之后断开这个链接，这个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很多。那举个例子来验证这一点，在同一个城市我们试验一下，我从纽约附近的服务器和 Gemini 在纽约的服务器进行连接， TCP SSL 握手花了多少时间呢？结果显示 HTTP 连接构建的过程就占了一大半时间。那也就是说我们每次用 REST 的请求都要浪费一大半的时间在和服务器建立连接上，这显然是非常低效的。很自然的你会想到，我们能否实现一次连接多次通信呢？那事实上 Python 的某些 HTTP 请求库也可以支持重用底层的 TCP SSL 连接，但如果那种方法一来比较复杂，二来也需要服务器的支持，该怎么办呢？其实在有 WebSocket 的情况下，我们完全不需要舍近求远。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WebSocket。 WebSocket 是一种在单个 TCP TSL 连接上进行全双工双向通信的协议。 WebSocket 可以让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交换变得更加简单高效，服务端也可以主动向客户端推送数据。在 WebSocket API 当中，浏览器和服务器只需要完成一次握手，两者之间就可以直接创建持久性的连接并进行双向数据传输。概念听着很痛快，不过还是有些抽象，为了让你快速理解刚刚的这段话，我们还是来看两个简单的例子。二话不说先看一段代码，文中这段代码尝试和相应的网站建立连接，当连接建立的时候就会启动一条线程，连续向服务器发送五条消息。通过输出可以看出，我们在连续发送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接收消息，这并没有像 REST 一样每发送一个请求要等待服务器完成请求完全回复之后再进行下一个请求。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请求的同时也在接受消息，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全双工。为了让你更清晰的理解，我绘制了一张 REST 单工请求响应的示意图和一张 WebSocket 全双工请求响应的示意图，放在了文章当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再来看第二段代码，为了解释双向，我们来看看获取 Gemini 的委托账单的例子。通过文中代码你可以看到，在和 Gemini 建立连接后，我们并没有向服务器发送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请求，但是服务器却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推送数据，这可比 REST 的接口每请求一次获得一次回复的沟通方式高效多了。因此相对于 REST 来说， WebSocket 是一种更加实时高效的数据交换方式。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因为请求和回复是异步的，这让我们程序的状态控制逻辑更加复杂，这一点后面的内容里我们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有了 WebSocket 的基本概念，我们就掌握了和交易所连接的第二种方式。那事实上 Gemini 提供了两种 WebSocket 的接口，一种是 Public 接口，一种为 Private 接口。 Public 接口即公开接口，提供 Order Book 服务，即每个人都能看到的当前挂单价和深度，也就是我们这节课刚刚详细讲过的 Order Book。 而 Private 接口和我们上节课讲的挂单操作有关，订单被完全执行、被部分执行等等其他变动你都会得到通知。我们以 order book 爬虫为例，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抓取 order book 信息。文中的代码详细写了一个典型的爬虫，同时使用了类进行封装。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们这节课的目的，了解 Python 是如何应用于工程实践当中的。代码比较长，你可以先暂停自己读一下。那接下来我来具体解释一下。这段代码的最开始封装了一个叫做 order book 的 class，专门用来存放与之相关的数据结构。 其中的 bids 和 asks 两个字典用来存储当前时刻下的买方挂单和卖方挂单。那此外，我们还专门维护了一个排过序的 bids sorted 和 ask sorted。构造函数有一个参数 limit， 用来指示 order book 的 bids 和 asks 保留多少条数据。对于很多策略 ,top 5的数据往往足够。这里我们选择的是前十个。再往下看 ,insert 函数用于向 order book 插入一条数据。需要注意，这里的逻辑是，如果某个 price 对应的 amount 是0，那么意味着这一条数据已经不存在了，删除即可。insert 的数据可能是乱序的，因此在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对 bids 和 asks 进行排序，然后选取前面指定数量的数据。这其实就是 sort and truncate 函数的作用，调用它来对 bids 和 asks 排序后截取，最后保存回 bids 和 asks。 那接下来的 get copied of bids and asks 函数用来返回排过序的 bids 和 asks 数组，这里使用深拷贝是因为如果直接返回，将会返回 bids sorted 和 asks sorted 的指针。那么在下一次调用 sort and truncate 函数的时候，两个数组的内容将会被改变，这就造成了潜在的 bug。 最后来看一下 crawler 类，构造函数声明 order book， 然后定义 WebSocket 用来接收交易所数据。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回调函数 onMessage 是一个类成员函数，因此应该你也注意到了，它的第一个参数是 self， 这里如果直接写成 onMessage 等于 self.onMessage 就会出错。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函数再次包装一下。这里我使用了前面学过的匿名函数来传递中间状态，注意我们只需要 message， 因此传入 message 即可。剩下的部分就很清晰了， onMessage 回调函数在收到一个新的 take 时，先将信息解码，枚举收到的所有改变，然后插入 order book 排序，最后连同 timestamp 一并输出即可。虽然这段代码看起来挺长，但是经过我这么一分解，是不是发现都是学过的知识点呢？这也是我一再强调基础的原因。如果对你来说哪部分内容变得陌生了，一定要记得及时往前复习，这样你学习新的更复杂的东西才能轻松很多。回到正题，刚刚的代码主要是为了抓取 order book 的信息。那事实上 Gemini 交易所在建立数据流 WebSocket 的时候，第一条信息往往非常大，因为里面包含了那个时刻的所有的 order book 信息，这就叫做初始数据。那之后的信息都是基于初始数据进行修改的，直接处理即可。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继承上一节从委托账本讲起，然后讲述了 WebSocket 的定义、工作机制和使用方法，最后以一个例子来收尾，带你学会如何爬取 order book 的信息。希望你在学习这节课内容的同时，能够和上节课的内容联系起来，仔细思考 WebSocket 和 RESTful 的区别，并试着总结网络编程当中不同模型的适用范围。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WebSocket 会丢包吗？如果丢包的话， order book 爬虫又会发生什么呢？这一点应该如何避免呢？欢迎留言和我来讨论，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